你忙吗？ 我忙。我不忙。 你很忙吗？ 我很忙。我不忙。 你工作忙吗？ 我工作忙。我工作不忙。 你工作很忙吗？ 我工作很忙。我工作不忙。 你学习忙吗？ 我学习忙。我学习不忙。 你生意忙吗？ 我生意忙。我生意不忙。 你生意很忙吗？ 我生意很忙。我生意不忙。你忙吗？你很忙吗？你工作忙吗？我工作不忙。我工作很忙。你学习忙吗？你学习好吗？你生意忙吗？我生意很忙。